你好，我是邵汉，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随着亚马逊云计算服务 AWS 准备在未来15年内在我国设立基础设施区域，马来西亚数码转型领域有望在这项价值达到255亿 Ringgit 的新投资项目推动下，取得更加大的进展。这项截至目前为止，对我国第一大国际科技投资项目，将推动国内创新和投资，进而使我国真正成为东南亚的数据中心和区域数码枢纽。马来西亚气象局今日上午表示，平乡和利弗州的几个地区有机会持续遭受暴雨侵蚀，直到这个礼拜六。平行州涉及的地区包括北军和混兵，利弗州地区则是萨加曼、古銮、库赖、科达丁语和新山。另外，丁加劳和沙拉瓦内几个地区的持续降雨警报预计会持续到这个礼拜六。国内水灾消息，教育部将为因为水灾受困而无法度参加2022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的431名考生重新安排补考。教育部也促请所有2022年 SPM 考试的考生，若是受困在水灾无法度到指定或是附近的考场，应该随通知校方或是州教育局。甘雨利弗州水灾情灾情严重，公共工程局已经随采取应对措施，并在今日早起启动利弗州灾难行动控制中心。公共工程部在文告中指出，有关当局会在24小时更新一摆每一个受灾快区的详细情况。民众应该透过公共工程局的灾难管理官方网站以文查那取得详细的资讯。换一个焦点，政府正在研究国家银行在2017年所提出合理卫生信主的建议。人力资源部长 V. Sivakumar 说，将珍惜信主模式配合需要配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和努力情况，并指将珍惜薪金和最低薪金的目标想成，也就是保护摊储最低薪资的员工。通信以及数码部长法米法西尔强调，该部未限制国内媒体从业员报道新闻的自由，也未阻止媒体做出报道的权力。但是前提是必须以遵守国内法律条规和尊重发放条件。部长透露，已经指示通信以及多媒体委员会确保每一个救灾中心的网络覆盖率处于良好的状态。在该部也正在监督受灾区的通信塔设施，一旦出现损坏，会马上展开维修。国际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呼吁25个集团外交部长在国际课题上寻求共识，消除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根据报道，印度拒绝将战争归因于俄罗斯，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大幅增加采购俄罗斯石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劳工组织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对2016年到2020年，全球15岁以下儿童未当享受关键社会保护的人数，新增9500000人，数量至人均的总数上升至146000000人。报告强调，若是未当提供充足的社会保护，儿童容易遭受贫困、疾病、失学和营养不良，并增加冻婚和冻工的风险。在粮食危机这种来临的警告下，朝鲜国营媒体联合报道，领导人金正恩下令改善基础建设，并扩大农地面积，以提升粮食生产。这是因为朝鲜经济已经遭受打击，包含因为洪水、洪灾对伊的核子和飞弹计划制裁，以及在边境关闭和关闭疫情封锁期间，和中国的贸易急剧减少。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是由林庆刘编辑，感谢你的收听。